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0月7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二。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京城度过有记录以来持续阴雨时间最长的国庆假期。 市属公园和园博馆6天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 电影《长津湖》票房突破30亿元。 新疆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京城这几天寒意十足。昨天门头沟区妙峰山、灵山、百花山、延庆区小海坨山等地区更是迎来了十月飞雪。 您知道这个国庆假期北京下了多少雨吗？气象部门介绍，今年北京度过了有记录以来持续阴雨时间最长的国庆假期。7天假期中，2号到6号每天都有雨水飘落，总体雨势平缓。 具体来说，10月2号0点到6号下午5点半，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4.4毫米，累计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丰台南苑，达到68.6毫米。总体降雨分布特点是南多北少，南部的大兴、通州多地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 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9号、10号将再次受到冷空气影响，风雨再来。9号降雨之后，10号将遭遇强劲北风和气温下降。 国庆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3000多名工作人员在园在岗，迎风守候，冒雨讲解。假期第6天，市属公园和园博馆总共接待游客24万人次，6天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持续的降雨增添了公园多样景致的同时，也对疫情防控、环境卫生、安全疏导、接触羁绊、咨询讲解等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公园的开园时间大多是清晨6点或6点半，闭园时间有的能到深夜10点甚至10点半。假期中，各公园视游客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游船、游艺等适时开放。入园客流集中时段，充实门区测温、验码、疏导人员，引导游客扫码测温、网络预约检票，同时备足防滑地垫、温馨引导提示牌，并为游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具。游客服务中心是游客遇到困难时的第一选择，工作人员不仅要解答游客关于游园的各种问题，设计合理便捷的游园路线，如果财物丢失或与亲人朋友走散，也可以到这里失物招领或广播寻人。公园门区和主要景区都设有无障碍通道，每天各公园都开启1000多次，确保老人及特殊人群快速入园，便捷游览。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每天累计安排近1000名公园志愿者及安全疏导人员，随时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截止期间，免费发放导游图和宣传材料，同时准备了小药箱、针线包等服务设施。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市属公园职工将继续坚守岗位，为最后一天的假日游园活动做好高水平的服务保障。 电影《长津湖》自9月30号上映以来备受关注。数据显示，截止到昨晚9点19分，《长津湖》票房已经突破3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154万，影片已经跻身全球年度票房前5名。《长津湖》成为中国影史第一部连续6天单日票房突破4亿的电影，目前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总榜第13名。 节日期间，密室逃脱类活动深受年轻人的青睐，不过这类场所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文件，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在3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最后一丝昏黄的光线也消失不见，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今年开建75个项目，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改造即将启动。 北京青年报聚焦，山西连日强降雨，造成乌马河多处决堤，上万人连夜撤离。 中国新闻网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 京报网反映，去野外游玩小心蜱虫，日本发现蜱虫携带新病毒，可以造成人类39度高烧。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本市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完成85%，两轮工程完成后将新增森林190万亩。 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全国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乘客流，交通流量将明显增加。 从零下30摄氏度的蒙古木鹿部落到印度边境的奇幻树根桥，从伊斯坦布尔的古董地毯店到尼罗河漂流，有一对90后情侣用时400天在12个国家过起了旅居生活。这对情侣为何放弃了原有的生活踏上旅居之路呢？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推出国庆特别策划千百种生活，欢迎收听。 采水样测水质，他们坚守环保一线，保护湿地，让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如何科学守护绿色湿地，怎样守护我们的家园环境？今天中午12点20分，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生态环境守护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听。 驾车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一只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遭遇追尾，究竟谁该承担责任呢？小孩在步行道上骑车，被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呢？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审理了2起狗狗引发的案件，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即将开赛，记者探访国家速滑馆。小区墙体老化，墙皮脱落，居民质疑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戏曲文化周闭幕，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假期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了，受到陕西西安等地的洪水影响，北京西站昨天始发 T41、T7、Z151、Z129、Z43次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国庆节后，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迎来轮换，星期一为5和0，星期二1和6，星期三2和7，星期四3和8，星期五4和9。明天节后上班第一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为4和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1摄氏度。今天京城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气温整体不高，并且昼夜温差大，最高18摄氏度，最低7摄氏度，请合理着装，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7点48分，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点17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七篇，录音树萍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他们是最暖心的人。 社区工作是包罗万象，上边牵条线啊，下边一根针，咱就是这根针给它穿起来。 热线回声：辅路路边停满大巴车，带来安全隐患，有关部门迅速整治解决问题。 哎呀，太通畅了，非常安全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群众办实事是今年建党百周年学党史实践活动的一个主题词，更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落实到每个日常的座右铭。一年一年，新闻热线采访了众多基层的党员干部，他们在街道，在社区，他们每天事无巨细，每天没日没夜，他们立足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岗位，用最朴实的信念和行动，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承诺落到实处。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七集，录音树萍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他们是最暖心的人，由新闻广播记者刘芳、姚百言采制。街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层单位，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连接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街道社区的党员干部则是这个连接处最直接的纽带和链条。而这个纽带和链条的具体工作是苦活，是累活，是讲付出的活。新街口街道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宋阳说， 干这工作也挺愧疚家人的嘛，基本上给家人时间很少。像我父亲那个做完手术之后请了一天假，第二天我就得赶紧回来。既然干了这个工作，那就只能是讲付出了。 如何评判自己的工作？街道社区干部有着自己的标准。朝阳区东风乡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说：“ 干的好与坏，上他的社区一溜，干看有多少人跟他打招呼，就知道什么情况。” 在北京，如今有街乡镇超过300个，社区村超过3000个。每一个街乡镇，每一个社区村，身处其间直接代表着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信念的，是那些最最基层、最最普通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工作，朝阳区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概括得很精准。 社区工作是包罗万象，上边牵条线啊，下边一根针，咱就是这根针给它穿起来。 正因为如此，他们每天都要和群众打交道，每天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状况。这份包罗万象的工作自然有它的难，有它的不易。新街口街道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宋阳说， 基本上从2018年到现在吧，1000多天吧，是全年无休，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书记毕峰说， 我这手机有时候夜里都1点2点，还有时候突发情况，像之前防汛，就是2点钟雨下的比较大了，我也得安排同事。 朝阳区东风乡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说， 我基本上周六日我没事儿，我就上单位，上辖区这块转的。严格来说，就是从去年疫情一爆发到现在，没休息过。还就我这身体啊，还算比较强壮的。我这手机从来就没关过机，经常性的1、2点钟是这个居民打电话，我基本上都接触。 全年无休，24小时开机是基层干部的常态，但这也不是真正的难，真正的难是工作过程中的不被理解。东城区北新桥街道20岁出头的朱雪飞是北京千千万万接速急办专班工作人员中的一员。说起他工作的难，朱妈妈说：“ 早晨起来5、6点钟就出门，晚上有时候挺晚才回来。其实我心里边也挺不踏实的，有时候我女儿回来就说人家大骂我一场，我就得听着。” 怀生辉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也有同样的感触。那天，怀生辉刚处理完居民反映的社区里毛毛虫吃树叶的问题，给居民回了电话，坐下来却叹了口气说， 特意让这物业还买了专门喷药的机器，现在天天喷，但是人家说的是人不管你喷几回，你现在事儿没解决。 不过基层的工作再难，基层的社区干部们也会尽力去解决，普通百姓一时的情绪再大，基层的社区干部们也要尽力去化解。 而解决普通百姓的难事儿，这些基层干部总有他们的办法。在这些办法里，透着智慧，透着创造力。椿树馆社区党委书记毕峰创造了三本工作法。 我们有电话本，我们还有网格本，我们还有这个接触记办本。为什么要用这个网格记录本呢？我们把这些居民的这些烦心事儿，尽量的在他不打1235的时候就把它解决了。 新街口街道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宋阳和城建团队则创新了小巷准物管和住宅物业公司考评两项机制，被推广复制。 推出这么一个考评方式，督促物业它的第一个接单量、解决率、满意率，物业和社区的配合程度，就是居民这块我们也要打分排名。如果是排名比较靠前、比较好的话呢，我们可能是一个奖励。两个经验吧，有复制的可能。另外一个呢，然后也是服务居民最后1公里，只能说把最后的50米给打通了。西城区啊，可能也是借鉴了我们一些做法。 讲方法，求实效，有智慧，有担当。为了肩上的一份责任，再难的工作也得干，再难的事儿也努力去解决。而这一切工作的归依，都以老百姓满不满意为根本出发点，如此才能担下普通百姓一时的不理解，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和依恋。朝阳区东风乡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说：“ 说谈家国情怀，可能有点这个太大了，最起码有家乡情怀，因为这块儿。”我就是土生土长那个本乡的人，说咱坐的这个位置，说干那活儿，我觉得就应该干好了。说这个你自己的家乡，你不建设，你不爱护，那别人谁来爱护？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怀生辉也说，经常遭遇负面情绪，为什么还要继续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很温暖。 举个简单例，咱疫情吧，是吧？都害怕，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也害怕，但是我们24小时在这坚挺着。人家老百姓说了，哎呀，我这一路过你们居委会啊，看你们居委会开着灯啊，我就特别的踏实。你说让我们心里感觉就特别的，这工作没白做。 这是基层干部最最真实也最最真切的内心。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这是理想信念，却又化于最琐碎的工作中，融在最朴实的认知里。怀生辉说， 没有什么高尚啊，或者是真是分内的社区工作，社会工作就是一个算是志愿，咱们这工作还是以实务为主，再好不如老百姓说你好。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工作，却用着最普通的话语诠释。成千上万的北京街道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正如萤火虫一般汇聚成光，照亮了这个巨大都市的每个角落。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20年12345市民热线仅受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诉求就高达165万件，其中解决率达到 93.75%， 满意率达到 94.18%。 高解决率和高满意率的背后是基层党员干部一点一滴的付出与努力，如此换来的无需更多，只要那份内心的充实与收获感。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接触急办专班工作人员朱雪飞说， 对于我来说，只要看到回访的时候居民说解决满意，解决非常满意，幸福指数就蹭蹭上升。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不是不落实处的空谈，是落在每个细微之处的实干。而基层党员干部正是这些实干的践行者，他们用最坚实的肩膀扛起了最崇高的责任，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暖心的人。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9月20号曾经报道，在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北侧达官营公交站附近的辅路上，晚间违规停放了很多大巴车，影响行人出行安全。18号晚上8点多，记者曾来到达官营公交站，可以看到当时辅路上已经停放了3辆大巴车。住在附近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平时这个时间辅路上几乎停满了大巴车。 今天有点晚，一般的8点左右都满了，基本上从那个白车那儿吧，就一直往那个机械设计院，大概10辆多，一辆接一辆，就是空中间很难走过一个人去。 每天都这样吗？ 基本上每天都这样。